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新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的最美时光，我们来听的就是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的时候他的歌。这一位呢是汪峰，著名的摇滚歌手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激情地唱着理想照进现实的歌，但是在201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《生无所求》里的主打歌却跟平时很不一样。这首歌叫做《向阳花》，是写给他的女儿的。他说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听懂。 突然有一天你就来了，来到这悲伤的大地，从此你将注定了孤独，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，如果你可以，如果你能够，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，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，坚强的灿烂的绽放。有一天你会感到迷茫，如同我经历的那样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迷茫，曲折的生命才有意义。如果你可以，如果你能够，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向阳花，霜冻的凄风苦雨中，坚韧的辉煌的绽放。 前方的路是那么漫长，也许你会迷失方向。纯洁的向阳花，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，坚强的灿烂的绽放。如果你可以，如果你能够，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向阳花，在铺满霜冬的凄风苦雨中，坚韧的辉煌的绽放。 我很喜欢这首歌里的汪峰，他没有上头条和拿下华语乐坛半壁江山的企图心，就像一个纯净的父亲。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，他叫做窦唯，对，那个魔岩三杰之一的窦唯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窦唯还不是一个父亲，可是开篇的时候他却像一个慈祥的爸爸一样，耐心地哄着孩子。谁知道小孩后来却蹦了起来大叫，没有一个能够感到温暖的家，还要我去顺从你们。窦唯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首歌里复杂的情绪后来成了他女儿的真实的现状。这首歌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，叫做《Oh Guy》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的时候，他唱的歌、他的生活、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都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。今天我们要听的就是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的时候他所唱的歌。这一位呢，张学友，他之所以成为歌神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歌的流传度，还有他唱过的歌的数量实在是太多，928首，其中有非常多的经典，像祝福、像吻别、像一路上有你等等等等。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，有3首歌是非常特别的。一首歌是唱给他的父亲的，想和你去吹吹风，另一首是唱给妻子的，你的名字我的心事，而这首歌呢是唱给他的女儿的。这首歌叫做遥遥，出自11年前的一张专辑，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父亲。这首歌里唱的就是他摇着摇篮里年幼的女儿，讲故事哄她入睡的情景。 人如境遇又紧张便倾听，谁人性同要寻觅甜甜梦境、摇篮又泛摇到海角天边，人如境遇陪你张快入眠，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和应，睡吧别惊醒，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坐不定，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，摇篮摇进海如风声，人如境遇又紧张便倾听，醉人性同要寻觅甜甜梦境、随随和那海潮直和应，睡吧别惊醒，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，整个历程坐不定，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，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，让耳朵自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，摇篮摇篮摇进海如风声，摇华沿途和你铺满 星星，谁人谁人来唱歌，你最想听。 我记得当年学友大哥在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，他曾经说他在那么多的唱片当中最骄傲的就是2004年的这张粤语专辑 Love is like a dream， 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做这样的一张专辑。瑶瑶，这是他写给他的大女儿的歌，他说每当女儿睡不着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可以安静的入睡。他说这是他唯一一首永远不会忘词的歌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唱。11年过去了，学友大哥的女儿已经除了成为大姑娘，不知道这首歌她还会唱吗？如果要跟父亲去 K 歌，你会唱什么样的歌？他又会唱什么样的歌呢？父亲这个角色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无疑都是最完美也最具挑战的，所以很多的音乐人都曾经为自己的这个角色写过歌。李宗盛的第一任妻子在多年之后曾经这样评价他说，他不是一个好的丈夫，但却是一个好的父亲。这首歌便是好父亲老李写给他的女儿的，叫做希望。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，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，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，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。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，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，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，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，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对人生未来的渴望，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但愿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

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，置换最高享8000元置换补贴，详情请洽谈北京当地经销商。 英菲尼迪亲情开启零计划，心动座驾即刻在握，即日起购买 QX60 真正的豪华七座 SUV， 3排座椅空间布局，让家庭出行尽享惬意时光。全系标配高效能混合动力系统，节能之余更显澎湃动力，全系尊享2年零利率，详情请致电北京博瑞010-6865-2229。 英菲尼迪 Empower the Drive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的时候，他的歌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。今天的最美时光，我们听的就是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时候他的歌。这一位真的是很久没有提到了，郑智化。你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那首《水手》吗？91年的时候，打开电视，打开收音机，听到的都是他的声音，看到的都是他的样子。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歌者，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所以在90年代末的时候，他没有继续唱下去，而是选择淡出娱乐圈，娶妻生女。之后他又复出，他说男人只有在成为父亲之后才会变得成熟，会放松但是不会放纵，这一切呢都是女儿教他的。所以他想写一首带有咸味的糖的味道，或者是带有甜味的盐巴味道的歌，后来他写出来了，这首歌就叫做《我亲爱的宝贝》。 流泪，我亲爱的宝贝，不 有没有一天比一天美，抱着希望入睡，笑容在梦里找回，我亲爱的宝贝。人生并非是一场不变的故事，快乐的日子需要悲伤点缀，就像黑夜过后有阳光作陪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勇敢的人不会有失败的名字，就让我一生陪你携手走过，让生命永远找不到后悔。我亲爱的宝贝，人生并非是一场不变的故事，快乐的日子需要悲伤点缀，就像黑夜过后有阳光作陪。我亲爱的宝贝，勇敢的人不会有失败的名字，就让我一生陪你携手走过，让生命永远找不到后悔。 什么是带有咸味的糖的味道，或是甜味的盐巴味道的歌呢？这话很绕口，但是我的理解是，正是话说的咸，是开门七件事，生活琐事的历练；而甜呢，则是打开门有一个不像你的孩子，这种再简单不过的依赖。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父亲，他是一位年代已经很久远的台湾创作型的音乐才子，牛大可。牛大可虽然为很多的歌手写过很多的好歌，但是其实他自己的嗓音也非常的棒，他自己唱自己写的歌，感觉味道非常的正。这是他写给他女儿的歌，旋律非常的简单，也很温暖，女儿可爱的旁白我觉得更加容易打动人心。现在牛大可的女儿应该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我想当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也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永远的宝贝，来自牛大可。 牵着你的小手，陪你慢慢的学会走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在完整的你之中还藏着另外一个我。让我猜你的小心窝里面有些什么顽皮的念头。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自从有了你以后一切变得可以忍受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你的笑是我温暖的所有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让我轻轻分享你的梦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你的笑是我温暖的所有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，让我轻轻分享你的梦。你是我永远的宝贝。 好像走在你的心事里，那年黯然离别后，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。飞花轻似雾，那风吹起，终究如烟纷飞东西。细雨细无愁，忘了看不清楚，你眼中默默深情。梦里风萧萧，恍惚中你在微笑。漫漫长夜里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。无声又无息，花落了满地，只留下芬芳依稀。蓦然再回首，梦还是一样，为你等在夜未央。不知风寒，想走在你的心事里，那年黯然离别后，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。飞花轻似雾，那风吹起，终究如烟纷飞东西。细雨细无愁，忘了看不清楚，你眼中默默深情。笑笑，恍惚中你在微笑。漫漫长夜里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。无声又无息，花落了满地，只留下芬芳依稀。 再回首，梦还是一样，为你等。笑笑，仿佛中你在微笑，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，无声有息花落渺茫地，只留下芬芳依稀，蓦然再回首，梦还是一样，为你等笑，狂风中你在微笑，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，无声又无息花落渺茫地，只留下芬芳依稀，蓦然再回首，梦还是一样，为你等在夜 知你回眸过，再耻笑我多傻，回复我那表情，如取替你心声，让那小嘴恋爱狂笑，恻隐至心变笑，谁不戏里写出一千句百万谁的应对，却定要那么的干脆，给我穿心一箭藏证据，当天怎么也得到你默许，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尖口的细声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，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本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曾经满载表情，嘴脸受未了，伤口不懂结焦，谁于每晚看望深深眼语重赞，谁的两眼已换上痛哭跟悲叹，给我伤心撕裂无期盼，沟通的诗意此际正在散，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纤巧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，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遗忘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满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，再做鬼脸送与某个人，但情感怎么都不清醒， 从手机短信再看那丝丝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之后，他的变化不仅仅是在语言当中，也在他的歌里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当一个男人成为父亲的时候他所唱的歌。在八九十年代，提起钟镇涛这个名字应该是无人不晓的。温拿乐队的他，琼瑶剧里的他，和张小慧高调的结婚又离婚破产的他，那个时候他唱过一首歌叫做《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》，这是琼瑶剧最火的时代他和前妻一起合唱的歌。多年之后，人生的滋味常变，他和女儿又一起出了一张新的专辑，合唱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爸爸的话》。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，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。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，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。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，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。爸爸说， 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，唯一很确定的就是孝顺。长大后成熟结婚，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。

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1